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46章。那我想知道，这吸血鬼到底是人类还是妖魔呢？穆凡问道。霍陀笑了笑，开口说道： 这个问题有意义吗？妖魔或者人类，只要所做的事情无法让人容忍，就应该受到该有的惩罚。或许他们人类的血统多一点，可他们的行为跟妖魔已经没有什么区别。 莫凡有些诧异地看着这老头，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番值得思考的话来。他说的也对，既然这个悬赏没有人接，那肯定级别很高了。我帮你弄到吸血鬼的牙，你把做工费也给我免了吧。我就是一个学生，穷。莫凡说道。 那两颗牙。 霍陀伸出两根手指，莫凡恼怒地骂了一句：你更像是吸血鬼。哼。 是你蠢还是我蠢？你要是找到了一只吸血鬼，难道他的血牙还是单个的吗？ 霍陀说道。莫凡一脸呆滞，你说的好像好有道理啊，我竟然无言以对了。那猎人都找不到的这种生物，你总得给我一些信息才行啊。魔都那么大，人又那么多，我怎么才能找到这种东西呢？莫凡说道。 我这里线索也不多，因为我有一次坐晚班地铁，结果错过了。在那里瞎等了很久，很不巧就看到了一只吸血鬼正在进食。我没来得及救那个姑娘，把她送到治疗处的时候，她失血过多死了。医生是诊断出她有突发性心脏病，血液的失去并不是导致她失去生命的关键。我告诉猎者联盟和魔法协会，她是被某种跟人一样的生物给袭击的，结果调看监控录像却根本没有那个家伙。他们说我看眼花了，但我清楚我们国内或许没有这种生物，但在西方吸血鬼传说却是真的。他们到我们这里来猎食，还正好被我撞见。我可不是什么维护正义的人，那个女孩我也尽力了，本来这事儿就算了，不巧我从一本比较古老的西方的锻造书中得知吸血鬼的血牙会是完美的材料。 霍陀说道。也就是说线索只有那个死掉的女孩了？莫凡有些气愤地说道。霍陀点点头。 要是这个悬赏那么容易，怎么可能值那么多的钱？我会把那个女孩的名字给你，剩下的就是你的事了。什么时候把血牙给我，我什么时候把你要的楷模具给你，不然的话你就直接付我6000万吧，一分都不能少。 我还有一个问题。 你说。 你都吸金吸成这样了，去哪里打个车的话会死吗？还坐什么地铁呀？莫凡说道。霍陀瞪起了胡须，开口说道： 你小子懂什么？这叫节约。 莫凡跟霍陀说了这么多，站在一旁的李俊南也嘀咕了一句： 我也还有一个问题。 莫凡跟霍陀都没有理他，李俊南一脸淡痛的样子，他还是没搞明白这没有蛇纹的蛇鳞到底好在哪儿呢？莫凡算了一下时间，离第二个挑战周也就剩7天了。假如自己要穿上这件楷模具的话，就得在7天的时间找出那只吸血鬼来，并且打掉他的牙齿。这种事情还得找玲玲帮忙。这个悬赏级别非常的高，要知道这个霍老头魔楷的加工费就要2000万。暂且不谈那3倍的问题，这样一个价值数千万的悬赏往往都需要高阶法师才能完成，多数还得组队才行的。不过以霍陀的修为肯定是能看出自己的实力， 他既然会把这件事交给自己，想来那只吸血鬼战斗力应该没有太夸张。最难的部分是怎么找到他。这人海茫茫，自己之前遇到的鳞皮母妖好歹会变身化为怪物，可根据霍陀所说，吸血鬼是跟人类长得一模一样的，除非是在他们进食的时候逮个正着，否则还真是无从下手。话说起来，鳞皮母妖也就是喜欢引人血的，也不知道这鳞皮母妖跟吸血鬼有没有什么渊源。不管怎么样，还是尽快完成这个悬赏吧，有了楷模具，自己的实力也会往上翻的，想来可以挑战排行更高的人了，获得更多的资源。不对呀，像自己这样的男人又怎么可以容忍吸血鬼这样的东西在花花都市当中祸害无辜的少女呢？一切都是为了道义。玲玲，我们拉了个活，大买卖，莫凡说道。 你在哪儿？我就来。 玲玲虽然语气保持着那份不属于她年龄的风轻云淡，但是没多久就赶到的速度已经表明这丫头闲得慌了。玲玲赶到了，带着这只小萝莉，莫凡便去探访了一下那位被霍陀目击死亡的女孩家人，看看能不能从他们那儿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线索。莫凡和玲玲算是分头行动，玲玲去警察那边要那个女孩的死亡资料，顺便询问一下当时处理这件事的警察和医生。这边莫凡干脆到女孩家里了，想看看家里人是什么反应。事情发生的时间不算长，也就是两个月之前，莫凡走入到了一条老街，看到了一个楼房和老街商铺连在一起的屋子。要进入屋子得从一个很小的胡同进去才可以，绕到屋子的正门。屋子也就两层，正面是街道，开着一些小吃店和一些看上去很温馨精致的服装店。二楼种植了很多花卉，有些许的爬山虎绕着，给这破旧的老屋子增添了一些色调，想来住在这里应该是很舒服的。后面有个小院，摆放着一些葡萄架，垂落下来的枝条在吹来的风当中柔柔地摆动着。原本这应该是一个很舒服过小日子的地方，只不过院子和二楼都还堆放着一些做过白事儿的东西，也不明白过了两个月了为什么还留着，使得这个屋子一下子变了样。请问这里是柳贤的家吗？莫凡走过去问道。 哦，是的。你好，你是？ 一个显得几分灵秀的女孩走了出来，她脸上挂着礼貌的笑容，但是眉宇间凝着几分忧郁。我啊，你，莫凡看清这女孩之后，人都有些傻掉了，用手指着她好半天都吐不出一句话来。女孩一脸疑惑地看着莫凡，不知莫凡为什么这副模样。莫凡往后退了几步，他之所以脸色大变，那是因为招呼自己这女孩就是霍陀说过的死去的人呐。莫凡来之前看过这照片啊，所以他认得。死亡证明有啊，据说人已经火化了，可他现在就是活脱脱地站在这儿呢。难道说真如传说当中那样，被吸血鬼吸干了血的人会死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复活过来，然后变成了吸血鬼的一员吗？女孩的脸庞白皙，看不到血色，嘴唇却粉红而润滑的，即便有几分凄楚的令人心生怜爱的模样，可这很可能就是吸血鬼巧妙的伪装啊。女吸血鬼，那岂不是对自己这种英俊的登峰造极的花样男子最感兴趣吗？ 我是柳贤的妹妹柳如，我们是双胞胎。 女孩终于意识到什么了，急忙跟莫凡说道。啊，哎呀，莫凡嘴角抽动了起来，他娘的，自己的脑洞越来越大了，以后还是少看一些电视剧吧。啊，双胞胎啊，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莫凡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女孩看莫凡那副窘样，也不由得笑了起来。她接着说道。 你是我姐姐的朋友吧？ 对，我听说这件事了。莫凡点点头说道。 莫凡并没有说穿自己猎人的身份，很多普通人包括法师们都不知道城市当中还栖息着一些人类之外的东西，这份恐惧没必要强加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一旦探查的过程当中会触及到普通人，莫凡跟玲玲都会伪装身份的。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47章。 屋子里有些乱，我们到旁边的店里说吧。 柳如没请莫凡进家里，顾忌他一个人在家也不方便莫凡进去。莫凡点点头，觉得柳如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只是不知道她双胞胎姐姐柳贤又是个什么性格，风华正茂便离开了。到了旁边的小咖店，莫凡给柳如点了一杯果汁，自己顺便弄点吃的，着急化身成为名侦探莫凡连午饭都没吃。哎，我看见你们家里边还堆着一些白事儿的东西，都快过去两个月了，怎么还没有处理掉呢？莫凡问了一句。 家里没有什么别人，亲戚们帮我办完白事后就走了，我这个月也出去散了散心，昨天才回来，所以都还没来得及收拾。 柳如嘴角浮起了一丝忧伤，声音柔柔地说道。你们家就你们姐俩吗？ 是的，爸妈很早就离开我们了，姐姐很早就辍学打工，赚了钱就给我念书。 柳如声音已经带着一些轻颤了。莫凡看着她，几句简短的话，莫凡就能够想象到这对双胞胎姐妹相依为命的画面，想来他们感情一定非常的深厚。唉，等等我来帮你吧，你一个人也处理不掉，莫凡善意地说道。柳如摇摇头，明显是不想麻烦别人。他看了一眼莫凡。 以前没有见过你，你是我姐姐的同事吗？ 莫凡早就做好了功课，开口说道。也不是同事，他上班的地方就在我隔壁，有些时候我们经常会聊上几句。 哦，原来是你啊。姐姐有跟我说过，她说你总是很照顾她。 莫凡知道柳如指的肯定是另外一个人，不过正好自己对号入座就行了。他见柳如虽然有些忧郁，但应该已经度过最悲伤那段时期了，于是开始奔入主题说道。哎，你姐姐是心脏病去世的吗？ 是吧，医生是这么说的。 可我听说有人看到她被什么东西给咬了，而且发病的时候贫血非常严重。 姐姐身体本来就不好，经常贫血，这应该没什么好奇怪的吧。 我不巧碰到了那个把你姐姐送到医院的老人，他坚持说看到了什么。其实我也挺好奇的，你姐姐平常都非常好，怎么说心脏病就心脏病去世了呢？我在她去世的那几天感觉她好像有些不安似的，我问她，她告诉我好像有什么跟踪狂似的。哎，你听过这件事吗？莫凡用自己的方式把话题引到这儿了。柳如抿着嘴回忆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才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着莫凡，声音变低着一些说道。 跟踪狂的事情我没有听说过，但那几天姐姐确实显得小心翼翼。两个月前天气还不冷的时候，我从学校回来要把窗子打开，姐姐很慌张的就关上了。 看来是真的有事儿在那几天发生了。莫凡用手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为了让自己显得更像一名侦探，莫凡也是连眼镜这个道具都买好了。 你是觉得我姐姐的死很可能不是意外？ 柳如的眼睛当中闪烁着复杂的光泽。莫凡点点头，接着又说道，那位老人是一名实力很强的法师，我觉得他说的话也不一定是假的，况且 你确定你姐姐真的有心脏病吗？ 姐姐身体确实不好，但这种病我也是在她离开后才听说的，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我还是蛮在意的，我也想搞明白这件事儿。所以如果你的记忆里有什么你姐姐不寻常的地方，或者有什么奇怪的人出现在她周围的话，你尽可能告诉我，尤其是男的。莫凡说道，从霍陀那里得来的准确消息是只有男性吸血鬼对女子下手，而且他们在锁定猎物的时候往往会尾随一段时间的，甚至还会去跟他们的猎物进行直接接触。莫凡在想，假如柳贤在死亡前的一段时间里有什么身份不明的男子跟他有过多的接触，那这个人的嫌疑就最大了。 要说有这样一个男的的话，那你倒挺符合的。 柳如说道。莫凡一阵的尴尬，原来自己假冒的这个人应该是对柳贤有意思，想要追求他。不过这样也给自己一条更重要的线索了，待会儿去查查这个人就行了，没准会有什么收获的。除了我还有别的什么人吗？莫凡说道。柳如摇摇头，他看了一眼手表开口说道，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学校了，你还有别的事的话可以到清源女子高校来找我。 莫凡也不好再问下去了，目送着柳如离开了。柳如离开之后不久，莫凡身体就化为了一团黑色的影子，从爬山虎之间掠过。莫凡悄无声息地闯入到了柳贤和柳如的闺房当中。屋子里都是一些很女生系的东西，粉色、蓝色和粉蓝色。房间里的布娃娃很多，堆放在床铺上，还有桌子上，或者有的挂在墙上。莫凡以自己专业的眼光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很遗憾，除了一些样式非常多样的小内裤之外，自己并没有发现让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来只有看看玲玲那边的情况了，莫凡自言自语地说道。没多久莫凡就跟玲玲会合了。 遗体过早火化了，假如还存放着的话，就可以判断他是不是真的被吸血鬼袭击了。没想到啊，这种在西方都是行事风格非常隐秘的东西竟然跑到我们国家来了，那些所谓的圣殿都不管管吗？ 玲玲说道。那到底有什么发现呢？莫凡问了一句。玲玲翻看着笔记本稍作整理之后说道， 所有的文件都表明他就是一个死亡并发的人，没有任何异常，医生的死亡证明也没有任何问题。说实话，要不是霍陀坚持说他亲眼目睹了，我觉得这肯定不会列为一个妖魔案件的，也难怪没有人去接这个悬赏了。 哇，这就有些难办了，什么线索都没有，况且要是那只吸血鬼就是随便袭击一个女孩的话，就算是我们证实了它的存在，也根本就不可能在人海当中把它揪出来呀。啊，好头疼啊。 我已经到警察局那边把当天地铁的录像给调出来了，这个录像我还没研究过，希望会有什么线索吧。 实在没有的话，就只能够再去跟他妹妹柳如谈一下了。 也只能这样了。 莫凡跟玲玲翻开了柳贤当时在地铁当中突然间死亡的录像，为了把细节都给查清，莫凡和玲玲刻意等到了夜里才到柳贤当时的地铁站。按照他走的路线和他那个时候走入到这儿的时间，案情重新的演了一遍。夜里的时候，这片地铁站周围的行人并不是很多，走到地铁处长长的延伸到地下的阶梯已经看不到有行人了，整个地铁通道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出了几分阴森，偏偏还有一些奇怪的金属敲打的声音从远处传过来。 莫凡，你发现了没有，这个时间点所有地铁线都已经没了，最迟的一班也在五分钟前开走了，也就是说五分钟前地铁里的所有人都搭上了那最后的一班，这个柳贤明明是知道时间的，为什么还要跑到地铁站内呢？ 玲玲手捧着笔记本一边走一边地说道。 笔记本里边呈现的是一个将很多摄像头片段剪切在一起的画面，可以看到灰白色的带着几分阴暗的画面里边，柳贤正踩着一个黑色的高跟鞋缓缓地走入到了地铁站内。当时整个地铁站以及柳贤周围都没有一个人，玲玲是跟着画面中的柳贤在走，监控录像当中的柳贤走到哪儿，玲玲就会按照他的路线来走的，甚至模仿他的动作，这是警察们常用的侦破手段，城市猎妖队一般也掌握了这个基本技巧。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48章。确实啊，明明最后一班地铁都开走了，他还下去。哎，而且你看他的步伐不像是要追地铁的样子。莫凡指着画面中那个跟柳如长得一模一样的姐姐柳贤说道。 那他就是被诱使到这里的了。 玲玲推断说，很有可能，我们先把他入地铁之前的监控找到，这附近都有商店，还有红绿灯，应该可以拍到他在进入地铁之前跟什么东西接触过吧。 突然觉得有点可怕，要是这吸血鬼真的有某种诱使的手段，那普通人很难逃过他的魔爪了。 莫凡回想起了在金鳞荒城的蛊惑魔蛛，那就是拥有控制人心灵能力的生物，这吸血鬼可以肆无忌惮地隐匿在城市当中觅食，拥有这样特殊的手段也不算奇怪了。而且吸血鬼比我们之前遇到的那些妖魔要聪明很多，假如柳贤真的是被吸血鬼袭击的，那么这种生物还懂得怎么伪装死因，像柳贤这样被诊断为突发性心脏病，事情就不会递交到城市猎妖队那儿了，那只吸血鬼也可以高枕无忧了。一个城市的上千万人，就算每天有人意外死亡，也不是稀奇的事情啊。 哎，莫凡，你快看，这里他停住了，就像撞到了什么人一样。 玲玲突然间惊呼了起来。莫凡让玲玲回放了录像，果然画面中的柳贤走着走着步子就顿了顿，可是仔细看又根本就看不到他前面有什么。莫凡发现他又往前走了几步，这个位置的光线并不太好，只看到幽暗当中他步伐越来越慢，最后定在了那里。很不巧的是，一根柱子挡住了他大半个身躯，表面上看他是扶着那根柱子正在休息，像个病人发作了一样，但反复看了几遍之后却感觉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抓住了，身体动弹不得。过了很长时间，他的样子变得有气无力了，像是呼吸不过来似的，身子僵住了，缓缓地倒在了地上。而没过多久，监控录像当中便拍摄到霍陀急匆匆地跑过来，他没有第一时间去查看柳贤的情况，而是像在追着什么似的，他愤怒地朝着空旷的地铁站骂着。接下来便是霍陀把柳贤给抱出了地铁，想来是送去治疗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看样子他真的看到了什么，莫凡说道。 我之前看过这里的录像，柱子里面并没有藏着人，很奇怪啊，柳贤半个身子被遮挡，想来确实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莫凡，你是暗影系魔法师，你觉得会不会是有人利用了暗影系魔法藏在那根柱子后面，监控录像本身就是暗白的，很难看出有影子蠕动的。 玲玲分析道。很有可能，像地铁站这种到处有阴影的地方，暗影系魔法确实是可以穿梭自如的。莫凡点点头说道。整个监控提供的线索就这么多了，大致可以确定那个害人的东西拥有暗影系的能力。紧接着莫凡跟玲玲又去询问了莫凡冒充的那个人，结果发现那只是一位很普通很普通的店员，什么都没有提供给他们。没了线索，莫凡和玲玲 只能够去柳如所在的女子高校了，看看她那儿是不是还能够提供更有力的东西。假如真的什么都没有的话，这个悬赏估计是完不成了。莫凡还是刚知道上海这边竟然有一个女子大学，这个学校貌似培养的都是护士、空姐和模特，可谓是美女如云，附近的人都把这儿称之为男人的天堂。莫凡深表认可，就这几个关键词儿都好像能够引人无限遐想了。到了柳如的班级，发现了一票的美女，莫凡差点忘了自己来这儿的目的。 你找柳如啊？她今天突然不舒服，自己先回寝室去了，大概是来事儿了吧。 班级里一个很开放的女孩说道。她这么一说，周围的姑娘们都笑了起来。其中一个身材较为丰盈的女生说道， 哪有一个人一个月来三四次的呀，没准啊不知道是在外面和什么人鬼混，弄得生病了呢。 你们别这么损，人家姐姐刚刚去世。 我们也是有事说事啊，都好长时间了，总是动不动就请假，让她去看医生她又不去，天知道是不是得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病。 看得出来，柳如在这个班里边并不是很受人待见。想想也是，柳如相貌清秀，身材不错，整个人散发出一种令人怜惜的柔弱和忧郁。莫凡有跟他稍微接触并对他印象蛮好的，这样的女孩在碧池里边是难免被排挤的。莫凡借着朋友的名义去探望她。这个时间学生们都在上课，宿舍倒是有大妈在看管着，只是对于拥有暗影系技能的莫凡来说，潜入女生宿舍完全是驾轻就熟了。来到了柳如的宿舍，这是一间靠近外面林子的走廊尽头房间。莫凡没有直接闯进去，而是礼貌地敲敲门。 你又翘课了？啊，怎么是你啊？ 柳如看上去脸色并不是很好的样子，见到莫凡更是格外吃惊了。 我还有些事情想问问你， 来这里找你是因为你同学说你病了，所以我来探望一下。 我没什么事，谢谢你的关心。另外，我在昨天见到了我姐姐说的那位隔壁工作的朋友，所以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 柳如一脸警惕地说道。莫凡愣了一下，没想到自己的身份这么快就被拆穿了。他尴尬地一笑，刚要解释的时候，柳如已经把宿舍的门给关上了。没办法，莫凡不耐地离开了，有些一筹莫展的，看来悬赏是很难完成了。根本就没有头绪，就算知道了柳贤确实是被什么东西给咬住致死的，那也根本抓不到那只吸血鬼啊。在宿舍门口跟玲玲会合，玲玲询问了情况。 你说柳如最近身体总是不好，有没有可能？ 玲玲脑洞极大地说道。莫凡眼睛一亮，貌似他同学们说过他经常来事儿，无非是贫血严重，莫非他根本不是生病，而是被偷偷地吸走了血液，而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察觉吗？霍陀也说过，吸血鬼大部分有他们自己的偏好，柳如和柳贤是双胞胎，指不定这个吸血鬼的偏好就是这种姐妹花呢，所以对姐姐下手之后又来缠着妹妹，莫凡猜测着。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着柳如，说不定就能逮到那家伙了。 玲玲说道。一想到悬赏又有了希望，莫凡便欣喜地忍不住要亲一口聪明的玲玲。只可惜玲玲早就看穿了一切，白嫩的小手恰到好处地挡在了脸蛋上。 拜托，我还要嫁人的。 玲玲一脸不屑地说道。莫凡只能干笑着。莫凡和玲玲一直等到夜里，他们就蹲在那片有篱笆墙的林子里面守株待兔。第一天夜里并没有任何的收获，柳如一直待在寝室里，连吃饭都是舍友打包的。第二天夜里，林子里面倒是有动静，只可惜是某个学生私会外校的男人。去开个房会死吗？莫凡蹲在林子里面，听着不远处传来的不和谐的声音。还好玲玲不在，这种画面被他看到估计就不太好了。到了下半夜， 莫凡感到自己都快睡着了，却忽然间闻到了一股暗影系的力量在空气当中弥漫开，莫凡整个人都精神了，鱼上钩了。莫凡自己就是暗影系的法师，一旦周围出现了过于浓烈的暗影气息，很快就会察觉到的。暗影其实就是黑暗，普通的黑暗往往会被光芒给驱散的，但是真正的暗影却是能够连光芒也吸进去，就像是一个永远不可能见到光辉的黑洞的区域。学校的灯光幽暗归幽暗，终究会有一些散落在林子里的，但是此刻整个林子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如果再浓郁几分的话，甚至会形成黑暗之墙的。黑暗之墙并非是你无法走过去，而是你会在里面直接迷失方向的，走个几步路便会立刻返回到原地的。 啊，竟然还是一个暗影系的高手，得找到他。 莫凡很好地隐藏在对方制造的一片暗影的区域当中，静静地等待着。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349章。原本莫凡以为自己会抓住一个闯入女生宿舍的无耻之徒，让他很意外的是，对方并没有打算闯入到里面，只是始终维持着这片能够完美隐藏着他身影的暗影区域。莫凡很有耐心，没耐心也没用啊，对方的暗影系能力肯定比自己高出很多了，这样贸然的杀出去，对方肯定会跑的。两颗牙就值2000万呐。莫凡突然间听到那间在走廊尽头的寝室有动静，莫凡立刻到阳台那儿看去，发现显得几分柔弱的女孩正顺着阳台的水管缓缓地往下爬。 啊，那不是柳如吗？ 莫凡心惊地说道。的确是柳如，她看上去很虚弱，爬下来的时候莫凡感到她随时会掉下来似的。不管怎么样，柳如还是顺利地爬了下来，并且打开了篱笆墙一个铁丝网的缺口，很轻松就到了校墙外的林子里面。林子正在被一片黑暗给笼罩着，他苗条的身子没入到这里之后，像是被黑暗给吞噬了一样，随时都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似的。感觉女孩正在走向着危险，莫凡的心也沉了下来。 该死的，这个吸血鬼竟然早已经在柳如身上种下蛊惑了。想来柳如这段时间如此虚弱，也因为时不时被那东西给吸走血液吧。 莫凡的心中暗自地骂道。作为少女的守护者，莫凡实在无法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吸血鬼这种生物竟然胆敢对自己守护的少女们用如此卑鄙无耻的手段，柳如自投罗网，还好今天自己潜伏在这里，不然究竟会发生什么事儿，真的就不好说了。这吸血鬼也不是一般的冷血，前不久才生生地抽干了姐姐柳贤的血液，他不知道暂避风头，竟然直接对妹妹柳如下手了。莫凡没有着急出手，到现在为止他没看到那只吸血鬼，他的视线只能够一直跟着柳如。拥有暗影系的他能够在黑暗当中看清楚很多东西。柳如继续往林子深处走着，像是一个梦游的人，神情是呆滞的。当他走到林子一片稍微空旷的地方之后，终于在黑暗当中一个挺拔的风衣轮廓出现了。风衣似乎是大红色的，领子竖立了起来，尖尖俊俏的下巴和侧脸都藏在领口里边，唯有挺翘的鼻梁和一双焕发着邪异光泽的瞳孔露了出来。莫凡看不清他的长相，像是有一团特殊的迷雾遮住了他的面容，这恐怕是吸血鬼最常用的手段了，他们不能被认出来，他们终究是要藏在人类当中的。柳如背着手缓缓地朝着那个风衣男子走去了，黑暗当中还弥漫着怪异的雾气，带着某种奇特的香味散发在周围。身材娇柔的柳如已经到了那风衣男子的面前， 他缓缓地抬起头，像是一位被君王命令将容颜展露出来的卑微的秀女一样。风衣男子缓缓地张开了双臂，完全是一个私会男子给予情人的拥抱那么简单。沉浸在蛊惑当中的柳如也向前走了一步，要投入到他的怀抱当中，而同一时间，男子风衣领口遮掩的血红的媚唇间有齿芒在闪烁着，尖锐的牙齿露出来了，竟是两颗足以暴露到下巴外面的尖细的血牙，价值2000万的牙。莫凡暗叫不好，正要出手的时候，突然间柳如背着的双手后面也有冷光在闪耀，嗤的一下，冰冷的匕首狠狠从背后抽了出来，原本还处在一个神志不清状态的柳如双眼当中露出了仇恨的光芒，他挥起了手中的匕首，没有一丝犹豫地刺向了面前略显几分挺拔的身影，匕首准确地扎在风衣男子心脏的位置上，没入得非常深，只是这个男子的胸膛里边没有血液溢出来，像是插到一具尸体当中似的。莫凡呆住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柳如会突然间做出这样的举动，他刚才一直背着手，莫凡完全没有察觉到他其实是藏着一个银色的匕首。 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啊，像你这样一个普通人竟然可以抵抗掉我的月妹。 那个男子发出了阴森森的声音，他依旧站在那儿，匕首刺进他心脏位置，可他没发出任何痛苦的叫声，反倒是饶有兴趣地在跟柳如说道。柳如急忙后退好几步，那双眼睛当中充斥着的只有愤怒和仇恨。 只可惜你们以往看到的那些关于我们吸血鬼的传说都是假的，银质的匕首进入到我们的心脏里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哦，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我的心脏，我送给你好了，你喜欢什么我就送你什么，你看我是多么的喜欢你呀。 阴森森的声音飘了过来，刚说完，那风衣男子伸出爪子直接往自己的心脏位置掏去，他抓开了自己的胸膛，在那里弄了一个血窟窿，紧接着把自己的心脏给抓了出来，扑通扑通的，那是一颗鲜活的心脏还在快速的跳动着，心脏上面插着一个银色的匕首，可是看不到任何一滴血液。 我把心都交给你了，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像我这样对你的完美男人了。 男子的语气变得无比的奇怪，柳如终究是一个普通女孩，纵然内心有滔天的怒意要为姐姐报仇，可看到吸血鬼这样变态的举动之后，她害怕的不停地后退了起来。 何必去在意一个已经死掉的人呢？你姐姐辛辛苦苦的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那么一点点供养你读书的钱吗？钱这东西，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我也可以给你。 风衣吸血鬼声音嘶哑地说道。柳如听到这句话之后异常的愤怒，他随手抓起了地上的一根木枝，把它当成剑来使用。风衣吸血鬼看到尖尖的木枝之后，突然间害怕地颤抖了起来，他惊恐万分的样子说道， 你怎么知道？我们害怕木质的东西，你不要过来，千万不要过来。 柳如看到吸血鬼心中刚涌起了几分疑惑的时候，突然间又听到风衣吸血鬼大笑的声音，从害怕的模样又瞬间变成了肆无忌惮的嘲笑。风衣吸血鬼倒是把他浮夸的演技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是杀不死的，能杀死我们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就只有心爱的女人的无情。 风衣吸血鬼的声音又变得寒冷了。 那你现在就去死。 柳如的声音颤抖地怒道。 你们两姐妹长得一模一样，这性子却完全相反，可不是我要杀死她的，而是她自己要杀死自己。她每天都在恳求我咬她的脖子，她说她的生活无趣极了，没有人把她当一回事儿，又还有一个妹妹在拖累着，她说只有跟我在一起 在我咬下他带给他那种无上的快感的时候，他才感觉到一丝丝的快乐，所以他不顾自己已经贫血严重还要把我叫出来。你说他是不是像一个靠毒品来维持自己生活的妓女呀？ 风衣吸血鬼语气平缓地说道。听到这句话，柳如已经彻底的疯了。那是他敬爱的姐姐呀，却被这个人侮辱成了这个样子。他拿着那可笑的木枝要冲上去跟这个令人憎恨无比的吸血鬼拼命，只是风衣吸血鬼就站在那儿笑眯眯地看着性子刚烈的柳如自投罗网。这个妹妹可比姐姐有意思多了，不会那么逆来顺受，够自己玩上一段时间的了。柳如冲到这个吸血鬼的面前，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愚蠢，力量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就在他以为自己也会落得跟姐姐一样下场的时候，忽然间旁边出现了一团炙热的火焰，玫瑰色的烈焰爆发出了惊人的火光，冲开了这片林子里的迷雾跟黑暗。火焰像是一个巨大的拳头，狠狠地打在了风衣吸血鬼的身上。风衣吸血鬼根本没想到这片林子当中还藏着一个火系的法师，烈拳的威力全都轰开了，把他轰飞了十几米，燃烧了一大片。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350章，风衣吸血鬼浑身都被烧了起来，重重地跌落在地上。他并没有那么轻易地被杀死，他从火焰当中快速地爬起来，目光惊愕地看着不远处的莫凡。他好像意识到什么了，又急忙用风衣挡住自己的脸。吸血鬼的脸是不能被看到的，那样的话就无法在这座城市待下去了。他那双眼睛带着恼怒，竟然有人坏他好事。他不确定这片林子里边是否还有别的猎法师在，他甩动着风衣，身体像是化作了一片黑色的皮革一般，整个身躯竟然藏在其中。当他飞动起来的时候，这皮革又像是蝙蝠的翅膀，快速地扑打着。他快速地逃到林子里边，连暗影系的技能也一起使用了。他逃得飞快，莫凡使用遁影追过去的时候，吸血鬼已经不知所踪了。他娘的，跑得这么快！莫凡骂了一句。不得不承认，是这只吸血鬼暗影系能力运用的比自己强多了，这种情况下根本就留不住他。不过也没有办法，再不出手的话，柳如估计就会被杀掉的。莫凡走到柳如身边，柳如瘫软在地上，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看得出来他很绝望。一旁的莫凡想要安慰他，却不知道如何开口。说实在，看似柔弱的柳如报仇的信念却是这么坚定，可见他姐姐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确实已经超出了一切。想到那只吸血鬼还用那种语气去嘲讽着他们，莫凡也是感到非常愤怒。柳如在林子里面哭了很久，学校这会儿是回不去了。莫凡把他带到自己公寓当中，让他在大厅里面休息，找来一些高品质的血迹。莫凡知道他应该是为了给姐姐报仇，故意让那只吸血鬼吸走他部分血液的，等到博取信任的时候再突然的下手。 谢谢你，很抱歉那次还对你那样恶劣。 柳如抬起头，楚楚可怜地说道。原来你已经知道姐姐死得不寻常了，你应该早告诉我的，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怎么可能会是这种跟妖魔一样东西的对手呢？莫凡说道。 我只是不希望连累到别人，对不起。 柳如小声地说道。这只吸血鬼就交给我来对付吧，我也是受了委托的，不过这次惊动了他，要想再抓住他恐怕有些难了。他一直挡着脸，我也没看清他真正的面目。哎，你知道他的身份吗？莫凡问道。 柳如摇摇头，她没见过这个人，或许姐姐知道，可是姐姐已经死了。你在这儿休息吧，莫凡说道。莫凡把她安置到了自己的房间，学校肯定不能让她回去的，天知道那只吸血鬼会在什么时候恼羞成怒地对她下手呢，得保护好她才行。看到柳如很快就疲倦地睡着了，看见她苍白的脸色当中依旧带着几分哀伤，莫凡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以身诱敌，换作普通人要知道是吸血鬼便吓得魂都没了，可见柳如报仇之心异常的坚定。在大厅里面坐着没多久，玲玲就敲门而来。玲玲不是第一次来这儿了，她娴熟地到冰箱里面拿了一瓶果汁，像是喝奶瓶一样咕噜咕噜地往小嘴里面灌。怎么样，能追踪到他吗？木凡赶紧问道。玲玲用手抹了抹唇边， 哼，差点就让他跑了。我追踪到他躲入了一家私人俱乐部，似乎是一个稀有的酒品会所，我担心里面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就没敢追踪了。 到这里就够了，我们得好好想想怎么能捉到他。莫凡眼睛一亮地说道，看来自己的楷模剧有戏了。北国俱乐部，俱乐部的中央是一个厅堂酒吧，有些昏暗的色调当中印着暗红色的地灯，看上去像是铺着一层会发光的红毯。整个厅堂酒吧呈现出欧式的风格，有麋鹿的脑袋镶嵌在满是宗教图案的画壁上，也有一些银质的高脚杯跟餐具陈列在了长长的吧台旁边，就连吧台内的调酒师也是一位相貌英俊的西方人。 要喝点什么？ 吧台里的调酒师问着。 Marina， 不用太满，等等我还有更可口的饮品。 一名脸色苍白的客人说道。这名客人快速地把调酒师递来的酒给喝了，一滴都没剩，直接灌到喉咙里，简直像是要给自己接下来去做的事情壮胆似的。 该死的混蛋，到底是谁要找我麻烦？要知道，那天只有那个小子，我就该当场把他杀了。他们应该还没有看到自己的脸，好不甘心呐！可没有什么猎物从我的手掌心逃脱过，柳如也绝对不能例外。 苍白男子自言自语地说道。男子并没有注意到在这个酒廊的不远处，一个长相显得几分人畜无害的小萝莉正一边地喝着果汁，正一边偷偷地留意着他。这里是有钱人的俱乐部，附近有几个别墅区，时常会有一些富人带着他们的孩子来玩，所以即便大厅酒廊里面有小孩也不足为奇了。小萝莉的手上还拿着电话，在和什么人聊着。 小美女，怎么自己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一名看上去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带着笑容问道。玲玲抬起头，那双隐藏着智慧的眼睛泛起了单纯水汪汪的光泽，她嘟囔着小嘴，一副埋怨地说道。 我最讨厌学魔法了，成天都有答不完的问题，为什么大人就可以来这里喝酒，我们小孩子就要学那么无聊的问题啊？我也要喝酒，但是那个讨厌的外国人他不让我点。 那个中年男子哈哈大笑了起来，竟然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玲玲这有趣的话语。过了一会儿，那名男子才回答道。 会质疑大人们说话的孩子可都不是好孩子。这样吧，我刚点的这杯酒还没喝过，我只给你尝一小口，你就会知道再贵的酒其实也够难喝的。 玲玲点点头，还是一副很天真的样子。等中年男子离开之后，玲玲看了一眼吧台上那名脸色苍白的家伙，让他有些气恼的是那人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悄无声息的。玲玲心中暗自骂了一句， 死怪大叔，坏了我的好事。 他至始至终都没有看清那只吸血鬼的脸，说来有些奇怪，这吸血鬼简直像是自带了马赛克一样，每每去凝视他的时候，都会有一团朦胧的雾气遮住了他的面孔，要是还能够看到他的脸就很容易锁定了。不过这话说回来，他既然经常会出入这里， 想来他也是住在这一片别墅区的有钱人吧。 来，就给你喝一口。 中年男子笑呵呵地走了过来，特意把杯子换成一个很小的酒杯。 叔叔，刚才那个吧台前的人你认识吗？ 玲玲问道。 你问这个干嘛？ 仪表堂堂的男子说道。 我听他们说，女孩子来酒吧往往是为了结识男的，我也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选他呢？难道我就不是男的吗？话说回来，你可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小姑娘了。 中年男子已经忍不住笑了起来。 也对哦，不过你认识他吗？ 玲玲继续说道。中年男子那双被厅堂酒吧灯光映得有些瞳孔渐变的双眼注视着玲玲，像是要把这傻丫头给看穿似的，可他看到的只有一副纯真和倔强的面孔。过了一会儿，他才笑着摇摇头。 有点眼熟，但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好可惜呀，我想结识他的。 玲玲说道。中年男子又笑了起来，对玲玲说道。 他一定是喜欢很成熟的女子，不是你这种因为不想学习就跑到大人的俱乐部来闹脾气的小丫头。 好吧，我该回去了，等爸爸回来看到我没在家肯定要抓我的，谢谢叔叔。 玲玲吐了吐舌头说道。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